1039。 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到皇朝势在必得，剑指长安，这消息呢也挺快的，立马就传到了长安了。长安呢，在这一天的早些时候，兵部接到了潼关失守的消息，他们呢赶紧去找皇帝汇报军情。但是呢，来到内宫一看，找不着人了。当然了，想找皇帝李轩也不是难事儿，这哥们儿呢基本上是如果不在球场，那就是在去球场的路上。可是呢，这回呢是球场也没人。兵部高级干部发动人员，最后呢终于在打猎场找到了皇帝。他们呢赶快把这位大玩家请到了大殿之上，主持这一次重要的早朝。根据军情急报，草寇已经拿下了华州，逼近长安，到了眼巴前儿，谁还有退兵之计呢？昨个他们在这儿商量了一个办法，说呀，是给皇朝授一个节度使的官儿。但是呢，太晚了，天下就在眼前，谁会舍西瓜去捡芝麻呀？于是呢，这个早朝变得毫无意义。李轩一声散会，1000多名上朝官员从殿内到殿外一哄而散。其实啊，这帮人早就想走了。没过了多的会儿，这大殿之中操场之上已经是空空荡荡，没有一个人影了。李轩呢黯然布下大殿，大臣们都知道找一地方躲藏，那他也需要找一个地方寻衅寻衅了。其实呢，这个寻衅的地点呢早就定下来了。谁定的呢？当然是他爹啊，是他干爹田令孜了。是年3月，李轩举行了一场马赛，参与人员都是禁军将领陈敬轩、杨师力、牛旭、罗元镐。那会儿呢，这帮人玩正开心呢，参赛人员表现出了高超的球技。在比赛后，李轩举行了颁奖仪式，前3名具有丰富的奖品呢。第一名陈敬轩封西川节度使职，杨师力 封东川节度使，牛旭封山南西道节度使。这一下四川三镇都在一场马赛当中重新分了蛋糕了。这陈敬轩能拿第一，不是因为球技高超，他以前是成都的一名卖烧饼的个体户，这要是搞一个什么卖烧饼大赛，他呀倒是能拿第一。但是呢，他拿冠军也不奇怪，因为呢他是田令孜的亲哥哥。田令孜办这场球赛呢是有目的的，根据唐朝皇帝私奔的习惯，四川是第一选择，在那儿先安排自己的人那是必须的。现在田令孜就站在李轩的旁边，当所有的人都惊慌失措的时候，田令孜反感到一股热血啊在向上涌。他很清楚真正属于他的时代已经开启了。等到所有的官员都跑完了之后，田令孜来到近前，轻轻地对李轩说，陛下，咱们可以启程了。这李轩的眼中充满了热泪啊，终于到了这一天了吗？自己也要走抛国都弃国臣的这一步了吗？他望着自己的阿父在做最后的挽救，说，真的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吗？田令孜没回答，他也没有时间跟耐心再来进行劝说了，使了一个眼神，有人牵来一匹快马，后面冲出两个太监，把这李轩半扶半推就送上了马背。田令孜低声下令走。这帮人走得很轻便，这世间的事儿啊一向人多坏事儿。在走之前，他们没有通知大臣远亲，跟他们走的只有数名王爷还有几名妃子。而且呢，这帮人走得很隐蔽，全靠田公公安排得当啊。当所有的人轻装便服，寒梅晋升，井然有序。选择的路线呢也很巧妙。唐朝皇帝有弃都西奔的习惯，这有名的就是唐玄宗啊，不太有名的就是唐德宗。他们呢经过长安城北进苑，渡过渭水便桥，奔西而去。这是一条最近的路。咱们说走前辈走过的路比较安全，这句话呢不太适合逃亡，指不定这渭水桥上就有打眼望风的专看皇帝逃亡呢。所以说呢，他们从长安的南大街大摇大摆从从容容地奔西边金光门而去。这正所谓不期受期，他们的反常道而行之，这样呢成功地骗过了长安的百官。等李轩奔出了城门往西急寻而去之后，文武大臣长安居民还蒙在鼓里呢，毫不知情。这帮人走的呢也很及时，前脚刚走，这草军呢就进城了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唐僖宗广明元年12月5日黄昏，长安城。皇朝再次跨过了长安的城门。此时此刻，离当年考场失意愤然离去已经过去了很多年。现在的长安城门依旧是高大坚实，长安大街依然是宽阔亮丽，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这唯一变的就是人呐。当年的皇朝呢是一什么落魄的文人，曾经的皇朝呢是行走江湖的一个盐商，那么现在的皇朝呢，那俨然是草军的领袖，长安的新主人呐。皇朝身着金甲锁衣，坐着黄金装饰的车轿， 从长安城门昂首而入。当年陪他到长安的不过是一匹老马呀，今儿个在他身后的是连绵数里的兵马，辎重车辆塞满了道路。他的草军将士身披红巾衣裳，披散着头发，手持尖刀利刃，拥着老大直赴含元殿。在长安宫殿里，早已经有数千名宫女啊静静地候着他。等他出现在他们面前时，这帮人齐齐跪下山呼皇王万岁。别怪他们薄情，旧人一去就认了新人，那位皇上已经偷偷开溜了，而长安城数万将士齐齐甲，更无一个是男儿。这帮宫女儿还得活下去啊，无论屈辱还是荣耀都得活。皇朝不禁闭上了眼睛，这三千粉黛脂粉香气是扑面而来。是了是了，这不就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吗？待得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，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当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。12月12日，皇朝进长安的七天后，含元殿在将长安城内所有的唐朝宗室杀了个干净之后，皇朝终于决定走向含元殿的最高处。在登基的时候呢，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处理。这个上让同学啊，虽然说很聪明，但是呢搞这么些个礼仪的事儿啊，那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。最后呢居然发现连这合身的黄袍都没有。要说这事儿啊也正常，李轩呢多大岁数啊，那就是一小朋友，那单薄的身板怎么可能跟咱们大侠皇朝比呢？但是呢人皇朝也挺好的，不讲究，很平民。他呢找来黑色的麻布，画上腾飞的蛟龙，就做成了一身山寨龙袍。这宫里面呢也没有乐手为他奏响登基的音乐，那也没事儿，去把咱们那战鼓给调过来。就这样，震撼人心的战鼓响彻在长安的上空，皇朝正式登上了皇帝宝座。一个失意的读书人，一个游商走贩，是吧，经过自己的努力终于达到人生的巅峰。他俯视天下，天高云淡，人为风寥。但是这算是最终的胜利吗？快意的皇朝没发现，从他坐上皇位之时，另外一场考试已经开始了。当年科举考场上的考官是长安的高官，现在的考官可是天下百姓啊。这个题目更大更紧要，怎么当一个好皇帝？我们经常对历史上成功人士的结果啊，有天壤之别产生了很大的困惑。为什么这个刘邦、李世民、赵匡胤、朱元璋这些家伙能够先得天下后治天下，让子子孙孙幸福数百年？但是还有一拨人呢，看上去也是一时豪杰无两，也能称皇号帝，比如说洪秀全、李自成，但是呢都是在历史上露一脸儿，混个人熟就直接完蛋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啊，这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。在前者的眼里，得天下不过是成功道路的开始，治理天下才是真正的难题。但是后者们呢，却错误地把得天下当成了终极目标。所以说现在呢，皇朝已经当上了皇帝，他 他所要做的自然是让自己的帝业千秋万载万世流传，或者说最低程度你得让他的朝廷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正宗皇朝吧。黄巢同学呢做了很多的努力，累得一头是汗，他呢把国号定为大齐，改年号呢为金统，他呢还没忘了借神鬼之说羞辱一下他的对手，他呢把李轩的年号广明啊进行了拆分，宣称李轩呢是把唐字去掉了下面而加进了黄字，成为了广，就是繁体那广啊，广州的广。明拆开了是日月，这也是唐朝气数已尽自取灭亡，也是上天冥冥之中示下的福瑞，那以后呢那就是黄姓的日月了。李轩同学得知以后呢当场气愤郁闷跳脚骂娘，立刻宣布把年号改为了中和。黄巢呢设立百官，把自己的将领封相拜将，他呢也拉拢前朝的旧人，四品以下官员留任如旧。他呢又宣传政策收服人心，在进城的时候大将上让见人就说，老乡们，我们皇王可是好人呐，他是为民请命，救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啊。还有呢，为了表示诚意，草军将士人品大爆发，当街发红包啊。据说这些钱都是草军这么些年打劫得来的，这也算是一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吧。黄巢也清楚天下未定，于是呢派遣各路兵马防守长安四周险要之地。做完了这些事儿，黄巢拍了拍手擦擦脑门子上汗，长吁一口气儿，哎呀累死朕了，这下可以打完收工了吧。剩下的事儿呢自然会水到渠成，天下英雄纷纷来降，大齐朝必将代替唐朝成为另外一个辉煌耀目的王朝。黄巢对未来是充满了期待，就跟这小姑娘期待爱情似的。所以说呢黄同学啊太潦草太简单。这时候的黄巢呢忘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？李轩没死啊。李轩呢是有着辉煌历史李唐皇室的正式接班人，开元大治贞观之会仍然刻印在天下百姓的心中。您要推翻一个有着如此雄厚历史底蕴的皇朝是来不得半点放松的呀，他实在是应该一将胜勇追穷寇，把这李轩消灭在逃亡的路上，而不是着急忙慌的登基称帝啊。而且他更不应该忘记，他只是打到了长安，不是拿下了全国。唐朝各地节度使不乏兵强马壮者，往幸运了去说，他是中央开花，占据核心了。但要是有些忧患意识，那就应该明白，他不过是一空降兵，突然空降到了长安，当了一空降皇帝。举目四望，他是被包围了，成了别人群起攻击的焦点呢。而且这最最重要的是，他并没有懂得治理天下最核心的东西，这让人就觉得非常的不解。黄巢以前是读书人呢，他肯定读到过荀子的名句，君者周也，庶人者水也，水则载舟，亦能覆舟啊。您要想真正得天下，得得民心。在渡淮河的时候，黄巢曾经下令军人不得侵扰百姓，这事儿呢让咱们眼前一亮，以为他已经掌握了这得天下的秘籍。可是呢进入长安之后，草军的争取民心工作只做了三天， 在那三天里，草兵是有组织有纪律，长安群众表示很欣慰。这些草军呢，不像传闻当中那么的凶狠嘛，是不是？挺温和的呀。当然了，群众的眼睛有时候是雪亮的，有时候呢，也只是不明真相的一个群体。得，三天一过，草军又恢复了本性，手持利器，或者是闯入富户之家抢夺钱财，或者是冲进市集纵火行凶。唐朝大臣呢，成为了重点清除对象，很多大官呢，因为没躲好猫猫，被草军揪了出来，尽数斩首啊。在这儿，有咱们的熟人窦卢元，他呢没紧跟组织，没缘分跟上西游的队伍，就成了刀下之鬼。就连已经自尽的卢邪还被挖了出来，脑袋呢在城头展览了一番。所以说，这样的长安城很快就成了人间修罗场啊，死尸满街。作为大齐皇帝，皇朝没有拿出应有的威严和天下为己的责任心去制止，史书上说的是朝不能尽。这事儿呢，其实也可以理解，你手下虎狼之师大半年没抢过东西了，现在到了世界上最富裕的都市，那怎么可能能安分守己呢？况且史书也没有记的地方，比如说皇朝不只是不能尽，他怕是也不愿意进吧，他是喜欢长安的一切物品，却恨长安的一切官员富户。还有可能就是什么呢？他没时间跟精力去进。他登基称帝之后呢，步入后宫，一看，嚯，李宣够实在大方的，三千佳丽都在宫中，原地待命，迎接新君。这不禁就让他想起了赶考那年，在这破客栈里，倚窗望春楼。那时候他忍了，但到了今天，整个春天就在眼前，你还忍什么呢？所有的幻想都一一破灭，长安人发现，哟，这新主子天补平君就是一口号，当初皇王入京为民请命，那就是一可笑的谎言呐。他可是欺骗了天下人，这很快就会得到天下人的回应。也许可以说，从第一个草兵踢开长安居民的家门，从惊恐的市民手里抢走财物的那一刻起，他们已经注定了要失败。李轩还活着，唐朝在民间还有铁杆粉丝，反击终于要来了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李轩正狂奔在西去的路上，即将进入四川的时候，他遇到了一个人。这个人是谁呢？他在唐朝反击的过程当中又发生了什么作用呢？明天同一时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《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》，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 请问 啊，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？ 耳熟啊，好像在那边，故事大道954号。 谢谢。故事酒吧，找到了。请问，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？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？ 对对对，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。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。 相聚悲欢离合，几杯云端，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。 请问。